Hey, 寻你一剑，我翠屏也寻你一剑。 哦，哪一剑？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。 那把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？人一们走上。

下下念今回沉恋你， 一趟

他不来吗？儿啊，是有应太的所幸在此。哎， 心。